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三，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习近平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回答时代课题，指引前进方向。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取得重要成果。 栗战书同卢森堡国民议会议长举行会谈。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发布。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2880万例，美国7日平均新冠死亡病例数创半年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粮食和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康，对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以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请听报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向新台阶，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一年前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峰会，承诺合作抗击疫情，携手应对挑战，坚持多边主义，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习近平强调，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必须以信心、勇气、担当回答时代课题，做出历史抉择。 第一，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人类总是在不断战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展和进步，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联防联控。要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 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第二，我们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四是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携手实现跨越发展。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六是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第三，我们必须加强团结，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 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 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 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 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四，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应该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核心平台。要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走在前列。要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工作，把各方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落到实处。习近平最后强调， 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坚信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让我们坚定信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以视频方式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了习近平主席讲话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震荡，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世界进入新的动荡调整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习近平主席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为国际团结抗疫注入信心，为全球共同发展指引方向，为因应世界变局擘画蓝图，充分彰显了大国领袖的深邃卓见和天下情怀。一是为战胜新冠疫情做出中国贡献。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国际联防联控，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表明了中国同各国共克时艰、携手战胜疫情的坚定意志，弘扬了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好评和高度赞赏。二是为推进全球发展发出中国倡议。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要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蕴含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宝贵经验，呼应了各国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把发展议程放在国际合作的更重要位置，为各国聚焦发展、团结发展、共同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注入了思想动力。 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主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展示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坚定决心和实际行动。三是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中国主张。习近平主席强调，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指出了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和睦相处的人间正道，重申了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重要意义，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关系注入了更多稳定性。四是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鲜明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应该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走在前列。习近平主席的论述讲出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心声，表明了中国对坚持真正多边主义的庄严承诺，是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大国担当，是对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的坚定支持。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卢森堡国民议会议长埃特让举行会谈。栗战书说，卢森堡是中国在欧洲的友好合作伙伴，两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近日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强调，中国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这将为中卢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卢方共同努力，坚持相互尊重，巩固政治互信，坚持开放合作，共促经济复苏，坚持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坚持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栗战书指出，欧盟是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方将同欧方一道协商推进重要政治议程，探讨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栗战书强调，发展中卢友好是两国立法机构的共识，也是共同责任。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同卢国民议会的合作，保持高层交往，推动各专门委员会间的交流，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在多边议会组织中的沟通。埃特让表示，卢中两国都坚持对外开放，虽然国家大小不同，但这完全不影响双方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需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装备制造等各领域合作。卢国民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最高检副检察长童建明介绍， 2013年1月至今年8月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812万人，起诉1357万人，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纸面服刑、提前出狱等问题，创新落实巡回检查制度，更有力地维护大墙内的公平正义。 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共起诉涉黑涉恶犯罪23万多人。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介绍， 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 一个不凑数，依法办理了像云南孙小果涉黑案、湖南操场埋尸案等一大批的重大案件。 2019年，最高检提出群众信访七日内程序性回复、三个月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大力推进检察听证工作。第十检察厅厅长徐向春介绍， 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我们共对10985件信访案件开展了公开听证，听证后当事人同意检察机关意见的占到90%，这其中当事人明确承诺要悉数罢访的占了71%。 2017年7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以来，已累计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超过50万件。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烈说， 公益保护的中国方案成为一个制度的特点和制度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2020年，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对涉民营企业挂案组织新一轮专项清理以来，截至今年八月，共排查7136件，已清理6332件。第四检察厅厅长郑新检表示， 在落实少补慎诉慎压司法政策同时，促使这些涉案企业能合规守法经营，真正的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一年一度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昨晚如约和观众见面，并首次在海内外同步播出。晚会延续匠心品质，传递浓浓的节日氛围。截至昨天23点，总台秋晚电视直播关注度和市场占有率双双第一，共收获全网热搜超过370个，相关话题阅读总量超过100亿，相关视频全网播放量超过9亿。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华灯璀璨，星河浩瀚，总台中秋节晚会以款款书卷的篇章式结构，将华夏中秋的故事娓娓道来。晚会舞台选址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琼海边，以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建昌古城为背景，创新打造具有未来感的全景式舞台，将现场舞美、实景道具、AR 虚拟以及视频画面巧妙的结合，让观众在虚实古今的巧妙转换中实现沉浸式体验。在歌曲《万江》中，现场的水面与画中的水面连为一体，演唱者驾船从秋山草堂图的画中穿越进现场舞台。成都市民李欢说，唯美浪漫的舞台效果让他印象深刻。 舞台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梦幻浪漫。 节目中，凉山州喜德县鲁基乡中坝村的小朋友也登上了舞台，一张张笑脸出现在画面中，一声声祝福从歌声里传来。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 天空中一颗颗繁星倒映着一个个身影。 晚会通过极具匠心的歌舞编排和一曲一故事的巧妙设置，充分展现出了古往今来人们赋予月的美好意象，对奔月航天的大胆畅想，以及在月圆之夜对当下生活家国情怀的真实与感念，唤起全球华人的情感共鸣。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龙布镇新村第一书记吴可胜说，交响乐版的觉醒年代听得人热血澎湃。 致敬那个时代中为了让人民拥有幸福生活而接续努力的人们。那作为一名普通的驻村书记，我深感今后必须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项工作当中呢，继续奋斗，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今年总台国际视频通讯社第一次向海外电视媒体推送了总台中秋晚会节目，有海外网友留言说，好美的中秋夜晚，谢谢总台带来美好的晚会，你们让我们海外游子想家了。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奎表示，整台晚会的节目设计、呈现手法、情感温度与人文匠心的融合，是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内容创新的优秀案例。 通过这样的一种融合媒体的手法的这种传达，使得整个演出它能够传达出中国人的对于传统啊、对于现代的一种价值观，并且把这种价值观的表达非常柔性的融合在了这么一场技术和视觉的盛宴当中，既有传统的韵味，又有现代表达的特色。 今天零到十二时，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五例，现有本土确诊病例八例。哈尔滨市已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福建省要求发生本土疫情地区的群众出省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总台记者冯志远、陈庚报道。 截至今天11时，哈尔滨道里区、南岗区、松北区、巴彦县共完成核酸采样120万人，已出结果64.7万人，已发现核酸检测阳性人员11人，其中确诊病例8人，阳性人员3人。哈尔滨市已将巴彦县兴隆镇利民家园小区、安民家园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哈尔滨市巴彦县今天起，除保障民生用品的超市、药店、粮油店等场所外的空间相对密集场所全部关停，公交、出租车、长途客运等公共交通工具暂停运营，病例所在单元实行集中隔离，所在小区实行居家隔离。福建省要求发生本土疫情地区的群众，乘坐火车、动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出省的，应持有健康码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今天起，厦门同安区、泉州安溪县开展新一轮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16例，福建13例，其中厦门市11例，莆田市2例，黑龙江3例，均在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984例，其中重症病例1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8260万4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今天发布。北京冬奥海报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官方海报已于2020年7月由北京冬奥组委设计完成，共3组6幅。宣传海报共11套作品，以体育为主题，以文化为内容，融入了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多种设计元素。 202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再创新高，总量突破2.4万亿，达到24393.1亿元。 今天12时起，四川泸州终止市级地震1级应急响应，应急救援阶段转入恢复重建阶段。地震灾区94所学校、幼儿园共8万多名学生今天正式复课。 国际方面，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2880万7631例，死亡469万7099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241万3485例，死亡678502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日平均新冠死亡病例数1533例，为今年3月以来的新高。 伊朗总统莱西21号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抨击美国霸权主义，称伊朗不再相信美国政府所做的任何承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影静、吴京、泽华，主播舒心、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He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ve got a special treat for you tonight. I'm gonna call my friend Ali up here to sing to you, ladies. Ali, let's go, man. My name is Ali, nice to meet you, can I tell you, baby? Look around, there's a whole lot of pretty ladies, but none like you, you shine so bright. Yeah, I was wondering if you and me could spend a minute on the floor up close, getting lost in it. I won't give up without a fight. I just wanna... Ooh.